对我来说吧，光良的第一次就算是经典的歌曲，因为就它是我和我女朋友的定情之歌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接下来音乐早餐呢，给你烹饪了一份心灵鸡汤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人生路呢还很漫长，这一路呢我们会历经艰辛，但是不管做什么，一定要留着我们脸上那充满希望的傻笑，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加入我们的早起联盟龙沙团，和我一起爱上早起。祝你今天好心情喽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，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。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，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。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。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这是我完美生活，完美生活。我多想看到你那一株灿烂的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胸中的灿烂的情感。想告诉你，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